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，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的爱已不在，你绝望的离开没有泪流下来，我哭了爱他不会回来，我会怎么等待，舍不得一卷起就来，在你的爱之外我在哪里存在，哦哦哦哦哦哦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，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的爱已不在，你绝望的离开没有泪流下来，我哭了爱不再回来，我会怎么等待，舍不得在你的爱之外，我该不该等待？ 当时的月亮，一夜之间化作晶。

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Paramount 途昂携磅礴知识而来，车长超五米，七人座宽式格局，用超大空间承载雄心壮志，更配备 2.5T V6 引擎，百公里加速 6.9 秒，以澎湃动力助强者一往无前。诚邀各位莅临展厅品鉴，体验途昂强者风范。 Paramount 途昂，强者雄心。 上汽大众凯威富雷销售热线 6937-8663。 房山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浓情重阳节感恩促销就在10月28号，雪佛兰全系底价折上折加返现活动，重阳节九重好礼等你来拿！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-6137-7777。 一座海南岛，不过山海天，央企震撼制作，鲁能山海天，铜鼓岭的富饶林寺，宝林河的壮美风貌，七彩珊瑚海的美轮美奂，这些自然之美，每天自在畅享。50至120平一线海景准现房，全系闪耀发售，居住、投资、度假，皆为上乘之选。看房专线：13581581683，13581581683。 三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25万欧元购房100%获批，一人投资三代永居。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冲动，别怪我，谁不想海阔天空。回来以后会有更多话题可说，更珍惜身边每一份快乐。 半间留你，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自从相思河畔别留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里，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秋风无情，为什么吹落了丹枫？青春尚在，为什么会褪了残红？啊，人生本是相思河畔别留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 是谁，感觉上无限的熟悉，但你眼里总有些迷离。你是谁，我不管你曾经是谁，爱就爱了，我不说一句。 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，庆祝重阳节一般包括出游赏秋、登高远眺、观赏菊花、遍插茱萸等活动。重阳节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，到了唐代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，此后历朝历代沿袭至今。

心头，握住再见温暖的曙光，像夜归的灵魂，你迷失了方向，也不去关情路上永恒太短暂，也不去关情路上永恒太短暂。

我知道天涯路漫漫，我还要去海角遥遥。我知道失去的是什么，我有汽车却不是行走。我心里明了，我心里知道，我知道 到了尽头，就像秋风吹落的黄叶，再也没有感觉。 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悄悄地离去，只留下，只留下淡淡的一句。爱你依然没变，只是无法改变彼此的考验。只有只有分离，让时间去忘记那一份传言。 像秋风吹落的黄叶，再也没有感觉。 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悄悄地离去，只留下，只留下淡淡的一 是我的，自从前了